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核电站呢，就是利用一座或者是若干座动力反应堆所产生的热能来发电，或者是发电兼供热的动力设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关于核电站的一段对话。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在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84页上找到。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吴轩老师，欢迎吴老师。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once again. I'm so flattered to be here to go on with the class.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需要大家来了解。第一个词，好处，有利的地方。 Advantage. Advantage. Advantage 在英语中呢，它是一个名词，表示好处、益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它的前面加一个前缀 dis， 就变成了 disadvantage， 表示坏处、不好的地方。那么在英语中呢，有这样一个习语了 ：There is not any advantage without disadvantage. There is not any advantage without disadvantage. 这在英语中呢，表示任何事物有利就有弊。除了这种用法之外呢 ，advantage 还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短语，那就是和动词 take 搭配使用，介词 of 搭配使用 ，take advantage of 表示利用什么什么的概念。 利用 take advantage of 什么什么。好，下面一个词，核的 nuclear， 核的，通常呢，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 nuclear power， 原子弹是吧 ？nuclear weapons。 下面一个词对于核电站来说呢，也是相当重要的反应堆 ，reactor 在英语中呀，其实它在化学领域中呀，表示的是这种反应堆。其实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reactor 就表示做出反应的人，因为它来自于动词 react。下面我们就进入对动词 react 的解读，往往它要和介词 to 搭配使用 ，react to。什么什么表示对什么什么做出反应 ，react to something 对某事做出反应 ，to 是一个介词。那么这个 react 还可以变作名词 reaction， 名词的反应。reaction 在词尾再添加 ary，reactionary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反动派了。 嗯，反应堆呢是核电站的关键设备，链式裂变反应就是在其中进行的 react。好，下面一个词铀。 Uranium， 我们都知道铀呢，它是居里夫妇发现的。那么这种铀元素呢，成为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发明，和当时的伦琴射线，也就是我们说的 X 光射线，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并称为20世纪的三大发现。 嗯，核燃料的能量密度呢，比起化石燃料呢，要高上几百万倍。所以说，核能电厂所使用的燃料体积小，运输和储存都非常的方便。一座1000万瓦的核能电厂，一年呢只需要30公吨的铀燃料，一航次的飞机就可以完成运送了。好，下面这个词我们来看一下成本 cost 在做名词时呢，表示成本。通常我们说什么什么的成本 ，the cost of something。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它动词的解读。cost 在做动词时呢，表示花费的概念，但是它和 spend。Take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 cost 往往要用物做主语，它的构成模式 something cost somebody 加上钱，表示某物花了某人多少钱 something cost somebody 加上钱。那么通常如果我们用 spend 来表示买什么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的话， spend 要用人来做主语了， somebody spent 加上钱或时间再加 on something。这个介词 on 是不能省略掉的，某人买某物花了多少钱，或者是某人做某事花了多长时间。除此之外啊，除了 on something， 这个 spend 也可以和 in doing 搭配使用， somebody spent 加上时间或金钱，再加 in doing something， 表示做某事花了时间和金钱。而 take 就用得更特殊了，它要用形式主语和真实主语， it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做某事花了某人多长时间。 这就是 cost 成本这个词。核能发电的成本当中呢，燃料费所占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核能发电的成本比较不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所以说发电成本与其他方法的发电相比呢，它的成本是比较稳定的。好，下面一个词，抵消或者是弥补。 Offset 通常在英语中的 offset 它是一个及物动词， offset something 表示抵消了某事，通常呀 A offset B 表示 A 抵消了 B， A 弥补了 B 的概念。 好，我们现在看下一个词，发电。 Generation 我们说呀 generation 这个词大家很熟了啊，它表示一代人，但是我们说呀，英语呢按照词汇的使用频率来划分，它分为基本词和非基本词，非基本词呢又分为七类，那么这个 generation 属于非基本词的七类当中的第一类 terminology 术语，它在这个物理化学领域中呢表示发电，就不是某某一代人了，那么它的动词呢是 generate 做动词时也表示发电的概念，发电或启动什么什么设备。 Generation 发电。核能发电呢并不像化石燃料发电那样会排放巨量的污染物质到大气当中，因此核能发电呢不会造成空气的污染。另外呢，核能发电还不会产生加重地球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 Generation 发电。下面一个词，先进的。 Advanced、Advanced 我们都知道它是由动词 advance 变来的， advance 加 ed 变作过去分词之后呢，又转为了形容词来做定语或表语， advanced 表示先进的或高级的。其实这个词呀，它搭配了不同的名词之后就有不同的说法了，比如说 advanced technology 表示先进的技术再比如说 advanced English 表示高级英语，再比如说 advanced study 表示进修。那么 advance 在做动词时呀，它往往表示提高的概念。 好，下面一个词，常规的。 Conventional 在英语中除了表示常规的，还可以表示约定俗成的，也就是说呀，人人都是非常习惯什么什么东西的，哎，这就是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概念。当然它来自于名词 convention， 这个 conventional大家都学过 traditional 传统的，这个 traditional 往往表示的是传统的，而 conventional 表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约定俗成了的，甚至我们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这个规定。但是有的时候在美国英语中呀，说实话没有区分的那么明显，比如说这个吃饺子是中国人过新年时的这个非常传统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它就叫做conventional food 或者是 traditional food，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 eating dumplings in Chinese New Year is conventional， 都可以这样来表达。 conventional 常规的。接下来这个词呢是建在某处， site 通常呢我们说某个建筑物建在某处往往要以被动的形式出现， be site 加上一个地点状语表示建在什么什么地方， be sited 加上地点状语建在某地。当然 site 还可以做动词，就像上一期我们学到的 construction site 建筑工地。 construction site 建筑工地。不合适的， unsuitable 我们都知道呀，它的词根词应当是 suit 在做动词时就表示适合合适，比如说 suit somebody 适合某人，那么它的形容词呢加了 able 作为形容词后缀 suitable 合适的，再加否定前缀 un unsuitable 表示不合适的，通常我们说对于某人来说不合适， be unsuitable for somebody， 做某事不合适， be unsuitable to do something， 那么合起来 be unsuitabl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表示对于某人来说做某事是不合适的。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说呢，应该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说恰当的话，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Proper words in proper places。 下面一个词，线。 Line 在这个物理学化学中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叫线，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光缆呀电线呀就是 cable 这个词， cable line。 当然我们离开了这个专业领域呢，在日常生活中 line 有的时候呀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叫线，但是也可以表示排队的概念，一个队列 line 而且这个 line 在戏剧中呢也可以表示台词 line， 它 它做动词时呀 be lined with 表示有什么什么所装饰呀环绕的概念，所以通常我们说 be lined with trees 表示绿树成荫的概念。 每个月的11号呢都是 line up day， 是排队日，但是我相信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爱好英语的朋友们已经懂得每天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懂得排队了 line up。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当中的内容是什么。 Nuclear power stations， 我们来看题目。 Nuclear power stations 表示核能发电站，在英语中呀 power 往往可以表示一种能量。 power，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给自己注入新的能量， power or energy。 对话首先有一个人对于核电站非常的感兴趣，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What'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nuclear power in th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一开始这个对话中呢，他就使用了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What's the advantage of doing something？ 表示做某事的好处是什么。那么这里呢表示用核能来发电的好处是什么呢？ In an advanced reactor, as much electricity can be made from one ton of uranium fuel as from 75,000 tons of coal. 好了 ,in an advanced reactor, advanced 在此处呢做形容词，表示在一座先进的反应堆里，是吧？ As much electricity can be made from a one ton of uranium fuel as what what? 大家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固定的结构， as much as 和什么什么一样的概念。但是在本句当中呢，我们就不要翻译成和什么什么一样一样多，而要译作相当于什么什么。所以说呀，一吨燃料生产的电相当于75,000吨煤生产的电。 B made from 表示由什么什么所做成，这里呢我们表示发电的概念。 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接下来这位有说， Then you need only a few truckloads of fuel at a nuclear power station instead of many trainloads of coal. Then you need only a few truckloads of， 大家注意 truckload of 往往表示一卡车的什么什么东西，这个 truckload 在国外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量词，表示一卡车的什么什么东西。 Instead of many trainloads of coal，Trainload of 表示一个火车皮的什么什么东西，一列火车的什么什么，其实它已经也转成了一个量词来使用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介词 instead of， instead of 往往表示的是而不是的概念，表示否定后者。通常我们使用 instead of doing something 而不做某事，相当于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而不做某事。 对这个回答对方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他有说 exactly。 exactly 在美国英语的日常交际中呢，往往是用于肯定对方的说法， exactly 其实就表示 of course 或者是 sure， 甚至美国人还可以表示 I bet you do， I bet you do 连读为 I bet you do， I bet you do 表示肯定如此，确实如此， 肯定对方的说法 I bet you do。那又有一个问题， Is electricity from a nuclear power station cheaper than from a coal-fired plant？ 好了，这里呢使用了一个比较级， Electricity from a nuclear power station is cheaper than from a coal-fired plant。 大家注意这里你们唯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两个比较的对象，那是 electricity from